我常说言，悉心之言，心所思，思所言哉，就为心所言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讲呢个万法为心嘅道理。咁啊，呢个万法为心嘅道理啊，就系佛咧常讲嘅，在呢个大乘佛法之中啊，此种万法为心嘅道理系佛常常说，所以话我常就说意嘅悉心嘅之言，悉啊。就是色法，是我們眼所能見得到的，就名為叫做色法。那麼色就是以質外為義，即是它有所障礙的，好像這棟牆，我們看得到，那它的100%是障礙，我們怎樣可以穿得過這棟牆呢？就沒法碰得過這棟牆的。所以這個色法就是以質外為義，它有實質而又能夠障礙而通達的，那就名為它的色法，就是包括我們通常所知的那個長短莊嚴、獅子雄黃，以及我們前五根的眼耳鼻舌身，和這個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情景啊，空明佢就色法，所以色法咧就系有11种，就系前各五根同埋呢个六种情景。咁啊，心法咧就呢个心字啊，呢个心法字嘅8种啊，咁啊通常讲就8种色心，所谓眼耳鼻舌身意，咁啊六色啦。再加个第7就是末罗色，第8就叫做阿赖耶色，咁啊心法就系有8种，所以话色法11就系心法8，咁啊色法就系8种心王啊嘅上分，咁啊心法咧系8色心王嘅下分啊。咁啊，總名叫做色心意法。咁啊，之言咧就係、色法同埋心法啦，都係從呢個因而生。嗱，咁啊，通常講色法啊，就係、具足2种因而先至可以生起嘅，就係、真因緣同埋真相緣。但係心法就要具足4而生，除咗真因緣、真相緣之外啊。咁啊，仲有呢個所緣緣同埋呢個等無間緣，咁啊，共成咧係4种嘅緣啊，先至生起呢個心法。咁啊，合埋就叫做色心之緣，就係、色心而法啦，由呢個眾緣而生。咁啊，合心所指，心所指咧，就一共係有51种嘅心所法啦。是隨心驅逆，所以名為叫做心所指。咁啊，此個51种嘅心所法啊，我哋就分為5个位次。嗱，第一就遍行地有五啊，就係作意、速、受、想、思。咁啊，此5法咧，遍於呢個8种心王，咁就名為叫做遍行五。咁啊，第二位置就叫别境五啊，就系话欲、性解、念、定、慧。咁啊，此5位咧就系个别起嘅，咁就叫做别境咧系有5法。咁啊，第三位咧就善化啦。咁啊，善化就有11种，所谓善化11。咁第一种咧就是信心啊，就我哋一个学佛者对呢个3宝嘅实德实能，生一种嘅清净信，所以话信为道而功德母啊，能够长养一切善法，有信心啊，先至可以入呢个佛法大海，所以一切善法之中啊，就以呢个信心咧系最重要。 咁第二咧就係、是、盡心，就係、是、依佛所説嘅教法，所謂如理啊，去修行精進不懈。咁第三咧就係、是、禪，禪咧就係、是、響呢個大眾之中啊，都好規矩，好威嚴，絕對唔敢響呢個大眾之中啊嚟到公然作惡。咁第四咧就叫做係愧啊，愧咧就是、一定人有呢個羞恥之心，佢唔得響大眾唔敢作惡啊，即使背咗人響私下自己都好正常、好規矩啊，唔敢咧做呢個惡，咁就繼續愧。咁五咧就叫做無貪啊。對於一切的外境事物，他不會得非分追求。第六呢就是無親，對於這個為業之境，他就忍受，不生這個業老之心。第七呢就是無痴，他對於這個可愛的境，了達他是虛妄而幻化，他不生呢个住着之心啊，不为境转，咁呢个人就有智慧啦，咁啊所以就叫做无知。咁啊第八呢就系、是、轻安啊，由于个心不着，咁啊了诸法而幻，咁啊不为呢个粗相所缠啊，咁啊身心就得以呢个轻安啊。咁啊第九呢就叫做不妄日啊。就係同佢點心出現，唔會縱情外境啊，咁就不放人。第十嘅就行者對於一切依報，用所學嘅法門，亦都包括種種嘅身外財物啊。咁啊遇到呢個有緣者咧，佢盡佢自己嘅力量行布施法，咁啊叫做行而用捨。咁啊第四就不害啊，對一切。十一咧叫做不害，就是对啊一切众生咧有呢个爱护之心，唔会恼害一切嘅众生。咁啊第四位咧就叫做根本烦恼啊，就有六种。咁啊呢个根本烦恼咧可以讲系生死根本嚟噶啦。第一咧叫做贪，对于可爱之境。他是非分追求不捨，那就名為他的貪心。第二就是他的親，他對於這個為業的境界沒有半點的忍耐，常常心生熱惱。第三就是痴，他迷了這個疑幻的身心，執迷實我實法，咁啊，乃是不信因果啊！佢唔信得恶善得善，作恶会得恶，咁啊，全无信心啊！咁啊，呢个人就冇智慧啊，咁即系愚痴啊！咁啊，第四咧就系慢啊，慢咧就系骄慢啊，对自己睇得高高，但系对别人咧就绝对系轻视啊！所自己利他，咁就叫做慢。咁啊，第五就系愚，佢依个佛法中嘅实德实理啊，不生信心，或者疑佛法系唔系正法咧？佢或者怀疑佛啊，系唔系真正啊？如经上所讲啊，佢有如是嘅德用咧，咁佢对于佛，对于佛所说嘅法。都生起一種疑問啊，咁啊叫做疑。咁啊第六咧就係叫做邪見啊，邪見呢個斷常意見，或者執呢個斷見，呢個死咗之後冇後世嘅。咁啊或者執常見，就係你做畜生咧，你永遠都做畜生啊。啊你係人咧，就永遠都係人啊，冇得改變嘅。咁啊，佢就常見啦。咁啊，不管斷見、常見，都係屬於邪見啦。咁啊，譯名咧就叫做惡見。嗱，咁啊，第五位咧就係叫做除煩惱啊。咁啊，除煩惱咧就係有二十種嘅。 那么第一种呢就叫粉啊，粉呢就是这个亲烦恼所摄。那么第二呢就是恨啊，恨呢就是你亲烦恼的预习，就遇到任何一件事情，它虽然是事过情牵啊，但是它对于啊一种违逆的境界呢，它永远呢怀恨追忆而不忘，咁就叫做恨啦。乜第三个脑啊，佢对于众生冇呢个慈悲心，即使嗰啲动物、嗰啲畜生唔来恼害佢嘅，简直咧都怕咗佢噶啦。咁啊，佢啲仲要故意咧，佢对于嗰啲动物嘅畜生咧伤害，冇半点嘅慈悲心啊！呢啲就叫做脑。咁啊，第四呢就系叫做浮啊，浮咧即系浮藏，有罪唔肯发怒忏悔。咁啊，第五呢就系叫做狂啊。咁啊，呢种人都好狂妄，佢本来就冇道德啊，佢处处说自己道德；佢本来就冇学问啊，佢处处都话佢自己有学问。咁呢种人属于狂妄啦。咁啊，第六就钱啊，钱咧就对于呢个富有者或者对呢个高位者，咁啊露颜其失啊，咁啊外表好似恭敬，但系佢咁嘅作风咧，佢内心系有所求啊，咁啊仍然属呢个贪分所占。咁啊第七咧就骄，骄咧就刚才所说嘅慢。嗰种嘅愚习气，乜第八就系害，即系对呢个众生啊，咁啊无呢个守护心，冇呢个敬爱之心。第九咧就系疾，疾咧咁啊即系疾道啦，爱他人胜过自己，亦都唔爱他人啊荣耀嘅自己，对于比自己啊学问好。或者道德好，或者身份高的人呢，咁啊诸多嘅破坏啊，以共诸多嘅陷害，咁啊呢种属于佢哋嫉妒啦。咁啊第十呢就叫做贪啊，凡系有财有法，不肯布施嘅，咁啊属于呢个贪论心啊。咁啊第十呢就无产，佢能够公然作丑事。第十二呢，叫做无愧啊！佢即使背人，咁啊，佢都咧唔会生一种嘅愧心啊，常常咧背人做呢个正常嘅丑事。咁啊，第十三咧就佢就不信啊，对呢个三宝实不实能不生呢个心。第十四啊，懈怠，咁佢应学佢就唔学喎。咁佢应收佢就唔收啊，所谓虚度光阴啊，就叫做懈怠啦。第十五日叫做放逸啊，所谓众心贪缘外境，唔肯收摄自己嘅妄念，咁啊叫做放逸。第十六就温沉啊，咁啊即系喜欢睡眠。咁有一种人咧，佢好瞓觉，佢成日瞓都瞓唔饱啊，咁佢瞓得多啦。就当然空过光阴啦，咁啊属于你个懈怠所致。第十七叫做吊举啊，就系三业放纵，身口意都放纵啊，所谓吊儿郎当咁。咁啊第十八咧就叫做失正念啊，咁啊常常咧起呢个邪知邪见嘅恶念。咁啊，第十九就系贪念，咁佢呢个心咧缘外境，唔肯咧收摄自己嘅妄心。咁啊，第二十咧就佢就不正知啊，于呢个正理生一种邪见谬解。咁啊，以上咧就叫做五十一个心所犯。咁啊，还有个四种佢就不定化啦。咁呢四种不定法呢，第一种叫做悔，悔呢就係、是、思维恶作之事啊， 使到自己呢个心咧有一种后悔嘅作用。咁啊，第二种咧就叫做罪啊，罪咧佢就使我哋呢个心深咗。咁常常好似温温顿顿咁嘅作用就叫做罪。咁啊，第三咧就沉啊，就系寻求呢个治理嘅粗作用。第四咧就系治啊。就是自察这个治理那种细的作用。那么此法五十一个心所法，那么在这个八识之中呢，那么所具多少呢未必是相同。那例如第八阿赖耶识只是具足这个五片心所，若是说第七末罗识就是具足这个片行的五心所，以共别境中的慧心所，根本烦恼之中呢，他就具足贪痴我见我慢。在这个大除烦恼中呢，就是具足不信、懈怠、妄人、温沉、吊举、失念、不正之三念，共有十八个心所他具足的。那么第六意识呢，就是我们通常讲这个妄想心啊，咁啊，亦系本经所破呢个生死根本个妄想心咧，呢个第六识啊，佢用力咧就最强啦，五十粒嘅心所化啊，佢全部具足啊。咁啊，所以话呢个第六意识咧，系的而且确啊，确而且的，如假包换嘅系生死根本。所以如果每一个修行人啊，你不破此个第六妄想心啊，实实在在啊系无法用功。佢因为用力咧最强，具足五十一种心所法，一个都唔欠缺。嗱，咁啊，若话论前国五种色，就系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咧，佢就具足遍行五心所，亦都具足别境五心所。咁啊，具足善法十一。咁啊，在呢个根本烦恼之中咧，佢就具足前个贪嗔痴三种啊。在呢个中个除烦恼之中啊，就具足呢个无惭同无愧。在呢个大除烦恼之中咧，具足八种。咁啊，一共咧，佢哋有三十四种心所去具足嘅。咁啊，佢个力用咧，只是僅次於呢個第六妄想心。咁啊，亦總言之講句啊，咁啊，前個六種色心啊，咁啊，一日唔破唔斷嗰啲煩惱啊，咁啊，呢個生死一定係流轉，輪迴六道啊，係決定無法免啦。咁啊，所以本經啊，對於呢個第六個妄想心咧，苛斥啊最多。咁啊，亦都说明佛啊嗰种啊大慈悲啊，咁唔单利益当时啊，亦都慈任我哋呢啲末世苦恼众生，说明呢个第六妄想心嗰种嘅罪过啊系好深啊。凡学佛修行者咧，咁啊一定咧要断此个第六妄想心。咁啊，诸所缘法啊，即是包括二十四种的不相应法。那我们单是讲它这个名词，第一就叫做得，第二是叫命根，第三就叫众同分，第四就叫二生性，第五就叫无想定，第六就叫灭定，第十、第七就叫做无想报，第八呢叫明身，第九是叫做具身，第十呢叫做闻身，第十一呢是身，第十二是老，第十三呢是住，第十四呢是无常，第十五是流住，第十六呢是定义，第十七呢是相应，第十八呢是制速，第十九呢是次第。咁啊，二十咧叫做方啊，二十一咧就叫做时，二十二咧系叫做数，二十三咧叫做和合性啊， 咁啊二十四咧就叫做不和合性，咁啊共成咧佢哋二十四种咧叫做不相应化。咁啊点解呢个二十四种啊名佢为叫做不相应咧？嗱，我哋首先明白呢个二十四法唔与呢个心法相应，因为呢二十四种法唔系呢个能源之心。咁啊，此个二十四种法啊，亦都唔与呢个色法相应，因为佢冇实质嘅。咁啊，所谓色者以实质为义啊嘛，我哋眼可以见，手可以摸触碰到嘅。咁啊，色法啦。咁啊，此个二十四法咧，佢因为冇实质，所以就唔与呢个色法相应啦。但系此个二十四法亦都唔与呢个真相应啊，因为佢系属于呢个生灭法，唔系呢个真如嘅清净直念。咁啊，这二十四法既然不与心法相应，不与色法相应啊，不与呢个真如法相应，所以我就叫佢咧不相应法。咁啊，再加上呢个六种无为，所谓虚空无为、杂灭无为、非杂灭无为、不动无为、受想灭无为，就真如无为啊。咁啊，一共咧就名为叫做八法。所以古德有个手计讲啊，佢话色法十一就心法八，五十一个是心所法，咁啊二十四个不相应啊，咁啊再加六个无为咧，就四化啦。咁啊在呢个论部里边咧，咁啊有一部咧叫做八化明论啊，就系专门咧解释咧呢一百个名词。咁啊呢一百个名词里边咧，咁啊有佢所谓嘅性，有佢本身呢个作用。咁啊如果你想学呢个八化咧，咁啊可以讲啊，也唯有咧年轻出家咧就比较容易学，因为这系事实嚟嘅。每一个名词都有佢嘅作用，都有佢嘅功能啊，唔能够错乱嘅。咁啊，若是话老人家学咧，咁啊呢个记忆力就比较差。咁啊，如果能够对呢一本《白话明门论》呢个白话啊，能够学得咧完全记入自己呢个自心里边啊，你对于佛学咧亦都好有大帮助嘅，因为八法系扩进啊呢个世出世法。嗱，咁啊，以上色心之缘合心所指诸所缘法，咁我哋简单讲就通明嘅就八法。咁啊，但系呢个八法咧，都不能离开嘅自心啊，所以最后一句咧就叫做为心所现啦。咁就说明万法为心，为是现前啊，一念见闻各知之心所幻现。此个现前一念嘅见闻各知之心啊，即是系叫做妙明真心。就绝对唔系阿难大众啊，以及末世个苦恼众生所执啊，在身内呢个温扰扰相妄想心，咁啊一切法既是唯心所现啦，咁啊当然系无实体性啊，所以唯心所现嘅一切法系如空中之花，咁啊亦如水上之月啊。但有名言，何来实体呢？咁啊，现在我哋所讲嘅佛嘅正遍知，以及众生嘅正颠倒啊，咁啊，亦都系唯心所现之法。佢所分别者咧，就系迷之以悟而已，迷悟亦都系不离一心啊。所以万法为心，而众生的正颠倒，以及佛所得的正遍知，咁啊亦系为心。 咁啊，所以你若归于呢个唯心所现之法，你妄生取着啊，唔了呢个依他所起诸法本空啊，你还起遍计执着种种分别，咁就名为佢就众生嘅正颠倒啦。咁啊，若是话你于唯心所现之法，咁啊不生取着，理由就系、是。你了解明白知得佢系依他所起啊，即系为心所现咯。咁啊，便依他所起，为心所现啊，当然系如幻如化，不起执着。咁啊，当下就遍计本空啊，咁啊，直入圆成实性个大庄严家，咁就名为叫做佛知之见。咁啊，佛常正此万法为心嘅道理，咁啊，亦都常为众生说此理啊，亦都欲令一切众生悟此理而正此理，咁啊，亦都是佛咧出世嘅本怀啊，亦都系佛出世嘅目的，欲令一切众生啊悟得万法心嘅道理，于一切法不。起執着啊，咁就叫做正遍知，咁就唔系叫做众生嘅性颠倒啦。佢与身就与心，皆是念精真妙心中所现物。咁啊，与身呢个身字咧，就即系上文呢个即字，咁啊，即心诸缘呢个即字。咁与心咧，即系上文个心字啦，所以话与身与心咧，就即是上文个即心之源啊，即心两个字。咁啊，既然上文讲即心之源都系唯心所现啊，所以始终咧就既然佛同阿难讲话。所以就欲令阿难知得，既然色心居然是唯心所现啊，所以现在我佛同你阿难讲啊，为与心就与心啊，你阿难呢个色心，同埋你呢个自心啊，都系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啊，所以呢个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啊。咁啊，即系上句个唯心所现。咁啊，上文话即心诸缘及心所指诸所缘法同唯心所现嘛。咁啊，即系始终嘅与身与心啊，都皆是妙明真性妙心中所现物。咁啊，上文说万法唯心，就系、是、显示万法真正不离一心嘅道理。咁啊，现在咧归纳起嚟。是同阿难及诸大众啊，以及呢个末世个苦恼众生而讲，所以佛呢就话与身与心啊，都皆是妙明真正妙心中所现物，因为此心清净本然，咁我哋说佢为妙啦。咁啊，此心能够朗知法界事理无碍。咁我哋就说佢为叫做明啦。咁啊，此心无生灭成坏，所谓金古行业性凡平等啊。咁啊，说佢为叫做真实啦，一啲都不假。咁啊，此心啊纯真无妄，咁啊叫做正。啊，若是话妙明，咁啊即系正而上照啊，即系波耶德。啊！若是话此心真实永不变迁，咁就属于化身德啦。若是话此心精而不杂嘛，所谓一法不立，但系能够大用化轻啊，咁啊叫做解脱德。咁啊一心之中啊，具足三德嘅妙用，所以称佢为叫做妙心。咁啊，现在佛话。与身者，就直指阿难现前四大之身， 话与心者就直指阿难现前呢个六的妄想心。咁啊，诸法既然是为心所现啦，咁你阿难现前嘅真心，咁啊亦系呢个妙明真心中所现物矣。咁啊，既然万法为心，若真若妄都不过系对待法啦，本体系唯一真实。咁你就应该于呢个万法之中啦，咁啊直下承担自己呢个不生灭嘅本性啊，咁样先至系个聪明人。咁就云何汝等啊？就遗失本妙圆妙心，保明妙性嘅应悟中文，就富昧为空，就空晦暗中结暗为色，色则妄想，就想相为身，罪缘就内摇趣外分日，温扰扰让的以为心性，嘅一迷就为心，决定或为色身之内啊，不知色身外寄山河，虚空大地，不含是妙明真心中物。譬澄清百千大海，气之就为应一浮勾体啊，目为全朝穷尽的形伴。汝等即是迷中配人，譬如我垂手等无有意啊，如来说为可怜悯者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名为叫做避名倒因嘅第二科，叫做是颠倒相。咁啊，与此一科经文啊，叫做是颠倒相咧，就系佛事何者叫做颠倒之相？因为上文阿及诸大众啊。咁啊，不知呢个颠倒所在，所以佛在始终就开示佢。咁啊，你想明白乜嘢叫做颠倒所在啊嘛？咁啊，即系迷真起妄。咁啊，认妄为真啦，咁就叫做颠倒啦。不过云何就汝等啊，就遗失本妙，就圆妙明心，保明妙性。咁啊，云何者咧？就系怪诈之词啊！咁啊，亦系心怪之词，就等于话佛咧常常说万法为心。咁啊，万法本体性空寂故，不离一心啊嘛。咁啊，你与心与心都亦复如是，不离一心啊，就等于话你应该就在你呢个生灭心中。你要应取你呢个不生灭嘅天性，咁啊真正系个聪明人。咁啊可惜啊，你一向执呢个生灭妄想为真实，咁就当然系迷失咗自己啊呢个本有真性啊，唔应该失，变成失啊。所以话就有多少个果赞啊，个温和汝等啊，就是你阿难及诸大众啊，不能够直下承当自己的本有真性，所以就遗失，就属于所执之垢啊。咁啊，遗失啲乜嘢啊？就是遗失个本妙圆妙明心。嗱，此本妙，咁啊，即上文个妙心啊，所谓本来自妙，唔系因修而得。只不过因修而显啊，因为一向迷故不显，咁因修皆定为色灭贪嗔痴嘅因缘之故，咁而显示呢个妙明真性啊。所以本来妙嘛，就本来如此啊，唔系因修而得，只不过因修而显，亦都说明唔单话佛果着，咁啊修得有功。咁啊，显出自己本有呢个真性，叫做系妙啊！即使在呢个凡夫位中，轮回六道啊，生死流转，此性都未失啊，所以亦都系叫做妙，系本来妙。咁啊，此个本字就可以连下句读落去噶， 即係話本妙緣以及呢本妙離。咁本妙緣呢就係明此心大用無邊啦，出自天然，係不假造作。咁若是話本妙明呢，就係話此心自光明，本來如此啊，係原來具足。咁寶明妙勝個寶咧，屬於金剛寶，乃係堅固不壞。咁如此心性的亦復如是啊，如寶之堅，永不退壞。即使我哋唔知幾多生、幾多劫、輪迴生死啊，但係此心性永遠不壞啊。所以聖音大師勸發菩提心文裏面講啊，佢話餓餓嘅骨啊，得個幾重山；茫茫橫屍都多於大地啊！就是、說明我哋呢個生死流轉，每死一次，咁你將嗰啲屍骸、嗰啲屍骨堆起嚟啊，高過呢個山。如果每死一次，將你嗰個骸骨啊，響個地下雪打橫咁排起嚟啊，咁啊～盡大地都唔夠排啊！咁啊，形容我哋呢個生死啊，多到咧數唔出咁多個次數啦。可是咧，我哋呢個本有嘅真性啊，絲毫都未有壞少佢啊，所以就如寶之堅啦。咁啊，明就普照一切啊。咁啊，妙性就説明此心啦。具足三德四藏，咁啊本妙圆就叫做解脱德，本妙明就叫做波耶德啊。嗱，宝明就属于法身德啦。咁啊，三德具于一心啊，所此心咧就名为叫做妙性之心，就由于因为众生迷，所以咧变成啊。妄啊，所谓迷真就成妄，咁啊更有甚者咧，佢哋认妄都为真啊，所以说佢为失真性，只不过咧唔系话永远都冇咗，佢就一念迷情所遮住啊，咁啊非失此失而已，就认悟中迷。咁啊，認悟中迷咧，就説明啊，所謂迷失真性嘅所由來。嗱，呢個悟就屬於呢個覺悟真心，即是上文所講嘅妙明真心啊。咁啊，迷咧就係説我哋一切眾生迷於心外有法，咁啊，不了萬法為心啊，於為心所現一切法。咁啊，妄生執著，咁就叫做迷啦。咁啊，認悟中迷呢個認字咧，就係佢哋錯認啊，亦是係顛倒嘅情執。意思就係話一切眾生啊，你應當咧知不，既然係萬法不離一心啦，你唔明白與身與心都皆是妙明真心足所現物啦。咁啊，既然萬法為心，就應當反迷就跛誤啊！所謂即妄即真，即迷就即誤。咁啊，何故啊？竟然錯認呢個誤中嘅一點迷情，作為自己嘅心性啊！咁啊，佢哋即真就成妄啊，即誤就成迷。咁啊，正由誤認，所以與呢個真係永遠無悔啊，與呢個誤咧就永遠隔離。既然係迷真逐妄啊，就名為佢就顛倒，名為叫做為失真正。佢個過處咧就係認誤中迷啊，就係錯認呢個誤中嘅一點迷情。佢唔能夠即迷咧成悟啊，唔能夠即妄成真。佢嘅悔昧就為空嗱，咁啊心性 本来是妙，本来是明啊。咁啊，点解佢会遗失呢？咁啊，所以向下就有几句经文呢，就系、是、解释佢点解遗失真性之所以。咁啊，第一句就叫做悔昧为空。咁啊，最初一念不觉妄动，咁啊呢个无名业相。但系我哋心性本来就系妙明，咁啊点解会有悔啊？点解会有最初一念不觉妄动呢个悔昧嘅无名业相啊？咁啊，我哋就引呢个《灵渠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不思而分，而共咧系不思而变。嗱，咁亦是话不思而分咧，就系、是、无名分真如，或者咧系真如分无名。咁啊，现在如果话无名分真如啦，咁啊就无名力强啊，咁啊仗住自己呢个真性，所以就叫做悔昧。咁啊，若是话不知而变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念不觉妄动啊。咁啊，因此呢个悔昧两个字咧，就有两种个位置。嗱，如果说呢个不知而分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无名分真如；如果话说个不知而变，我哋一念不觉妄动啊，咁就于呢个无同无异嘅真性之中咧。咁啊，自然成义就有呢个能见与共呢个所见，所以始终个悔昧就系若呢个无明啊，即系呢个能见相。咁啊，唯空呢个空字咧，就即时系个境界上。咁啊，说明我哋真心系本来清净，直照不二，但系由于不觉妄动之缘啊，咁啊外境亦都显现啦，咁就叫做悔昧为空啦，即系悔昧属于能见啊。呢、这个空嘅境界上咧，就系为所见，咁啊过在一念妄动，就有咗呢个最初呢个微细啊，呢、这个能见上啊，而共咧呢个所见上啊。咁啊，亦都说明一念妄动就能所都兴起啦。个空悔就暗中，呢个空字就即系呢个境界上系上文呢个空字，悔暗咧就即时系无明啊，即是上文呢个悔昧。现就话空悔暗中啊，即系呢个无明。嚟到照于呢个幻空，咁就叫做空晦嘅暗中。咁啊，结暗就为色咧，就话呢个无明照幻空之时，咁啊不了其虚妄啊。咁佢越照就越显，心越粗啊，而境就越明显。所以于呢个暗中咧，咁就结成呢个四大个幻色啊，咁啊即是后文所谓依空就立世界，想情就成国土，而有呢个四大嘅色法啦，咁啊叫做结暗就为色，咁啊色杂就妄想啊，咁啊呢个色字就系上文啊。所谓结暗所成的四大之色，妄想呢即是能成之心啊。那么四大幻色既然是四，那么能缘之心亦都显啊。现在以心取境，亦以境牵心，那么心境和合啦，就名为叫做色杂妄想。